引锋芒，自辉昂，飞鸟辉昂。上汽大众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-8663。 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过生死一刻，跟你跌单车之中狭路再相逢，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，下半生不要只要下秒钟，再不敢问你，你便再失踪，亦或有谁高呼不要动，穿过横飞的子弹跟你去争斗，谈判结婚生子的平庸麻木地活着亦一样难，日夜不心爱的每夜晚餐也不知哪个故事更悲惨，只愿我能够与你过得今晚，世界将我包围，誓死都一齐，壮观得有如月牙的婚礼，也许生于世上无种要作为，仍有这种真爱耀眼生辉，我已不顾安危，誓死都一齐，看不起这个繁华盛世，纵使天主不忍心我们垃圾般污秽，抱着你不光献世，世界将我包围，誓死都一齐，壮观得有如月牙的婚礼，也许生于世上无种要作为，仍有生死之交可超越一切，我已不顾安危，誓死都一齐，爱得起你为何还忌讳，也许出生当天本以为谁待我像公仔，最后却苦恋蚂蚁，难自爱都懂得怎相爱，找得到一个人共我分享这事，在世间漂泊，孤身仿似浮云，心底里每是亲添百感，父母恩千丈，一生把我护荫，有若送暖洗到情深，尽孝守本分，此生尽照父分，挂念前亲悲不禁， 挥全草心，推金送暖洗毒情深，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，心底里会是亲天白感，父母恩千丈，一生把我护荫，有若明灯驱黑暗。

走吧，最好别回头，无尽的漂流，自由的渴求，所有沧桑。 光。